耳边听到的卡尼的序曲呢，是由伯恩斯坦他自己来指挥乐队来演奏的自己创作的乐曲。那其实呢，在很多音乐会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不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或者是你所知道的有人偷偷的睡着了，的确是这样的。这可能也不能够证明就是说他睡着了可能就他不懂音乐，或者是他就是随便来听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控制不住吧。那我所知道的有一些音乐家还会睡着呢，所以呢继续来聆听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音乐家们指挥或者是作曲家他们是怎样来治这些在音乐会上睡着的人这样的一个犯困病的毛病的。那下面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到这里，我是王哲，一会儿再见。 声音是巧克力味的，丝滑香浓，甜蜜暖心。工作日晚最后三小时，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爱得更久点，男左女右，2018，继续爱吧，韩立主持。 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夜间到白天，本市大部分时间风力很小，扩散条件差，空气中的污染物持续累积，有雾和霾，山区夜间还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空气重污染处于黄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